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

是冬季，就算是惩罚也到了绝地，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，我宁愿长眠。多几个世纪，泪滚过记忆，我恨我自己怎么就丢了你，只怪世人把爱情渲染太过美丽，又为何失去比得到容易。多几个世纪，全都是冬季，就算是惩罚也到了绝地，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，我宁愿长眠不要醒来，不要醒来。 Love.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 哪怕再爱不能念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

错了也清淡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爱要让你

你给我的姓名， 模仿人类的机器， 只是这皮肤有温度，甚至能呼吸。十秒钟你关键大招完毕，三分钟留下开着等你， 男朋友不乖 我撵他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 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 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。 变好吧，就记无记， 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 模仿人类的机器。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 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 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。 是瞬间或永远，我该怎么分辨？